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和老剑客上淮山，由于贪功心切，中了人家的埋伏，爷儿两个双双掉入落魂桥，被一个大网兜给兜住了，想要动转势比登天。手把落魂桥的头领云龙九变赛太公蓬松蓬寿山是哈哈大笑，吩咐一声：“来吧，弓箭手何在？”炸炸！突然从黑影之中窜出来20名彪形大汉，10张硬弓，10把弩箭，就对准了这个网兜。唐风一咬牙呀，白云瑞，山药蛋，今天就是你们葬身之日，你们就是大罗神仙也跑不了了，给我开弓放箭。在那个年代留下那么一句话，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这寸铁就指的是弩箭和凋零箭那个箭头，由于它速度快，不给人留空，所以一般的人很难躲避，何况又被网兜给罩住了呢。就在这紧要的关头，突然从西边的小树林里头快似闪电一般冲出一个人来，说时迟那时快，就冲到弓弩手的近前，把掌中的长剑挥动，呼呼刮风啊，剑光闪处，血肉横飞。这些弓弩手可倒了霉了。一眨没眼的功夫，死在长剑下18个，还有俩掉到山涧里摔死了。彭寿山就一愣啊，什么人？怎么动作这么快？是人还是个怪？他扎着背膀，拢目光，定睛一看，在他面前站着一个白衣女郎。和这姑娘这个漂亮劲就甭提了，周身上下雪花白，手中拎着把长剑，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呐，露着闪光发亮的白牙，看年纪也就是20刚挂零。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方才的闯进人群，这动猛杀猛劈，但是他的白衣服上连一个血点都没有，可见这个人的功夫有多高了。 赵山不认得对面来人是谁，气得他连跺脚带晃脑袋。带对面这一女子，你是何人？这个女人微微一笑，你吵吵什么？有话好好说，何必如此动怒？你简直跟老疯狗差不多少了。要问我姓陆，双名小英。陆小英？没听说过。丫头片子，你跟开封府的人有什么关系？因何插手于此事？要看你说的，你是不了解内情，没有关系我能干这种事儿吗？你听明白了，你拿住那两个人，其中有个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那乃是我的未婚夫，我是他没过门的媳妇，怎么能说没关系呢？人常说亲不如父母，近不如夫妻呀，再近也没我们两个人近了，难道说我不应该救他吗？倘若他有个三长两短，我不就守了望门寡了吗？不对。彭松一听，呵，不光白云瑞来的，把未婚妻都带来了。当然他是不明真相的，听完之后他把脑袋一拨了，丫头片子，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你也配？你要能在我的面前过去一个回合，我就服了你了，不信你伸手试试。拿命拉呀！这位云龙九变赛太公把双掌抡开，肉往前一窜，左掌一晃陆小英的面门，右手就立起来，还没等掌落下来，冷不丁就发现他身子一震，七窍流血，是倒地身亡。陆小英啊，拿脚蹬了蹬他，东痕呢？不行吧，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这是你自己找的。说话间倒提长剑，就来解救白云瑞和上淮山。可是他一转身呢，突然发现这二位在他面前站着呢，啊，什么时候出来的不知道。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上淮山就是那个山药蛋，那人送绰号叫活报应，南海奇剑，了不起的剑客呀。他那功夫有多高，白云瑞也不含糊，那么被网兜给兜住了，一点空也不缓，那是出不来。弓箭手一开弓放箭，他们俩肯定是死。但是呢，由于陆小英这一出头露面，这一打这一杀，中间有一段空隙，这就给他们俩留下喘息的机会了。白云瑞用宝刀拉破大网，就这样两个人从里边钻出来，又跳到桥上。他这个桥啊是活开关，咔吧断开了，把人兜着里的桥又自动合拢，从表面上看一点毛病也看不出来。这会儿呢，战场已经结束了，三个人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谈话了。上淮山和云瑞来到小英近前，这小英呢赶紧把长剑还匣飘飘万斧，冲着上淮山一笑，您受惊了。扭回头来又跟白云瑞说，夫君你也受惊了啊！ 白云瑞暗中叫苦啊，心说真倒霉，真倒霉，我怎么遇上个女魔头？你那脸皮有多厚啊？什么时候咱俩定的夫妻关系？当着外人你叫夫君，你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虽然说你对我有救命之恩，就这件事来说，我都把你烦死了。白云瑞瞪着眼睛，一句话没说。单说这上淮山老剑客，冲着陆小英一抱拳：“哎呦，姑娘，万分感谢呀！你要晚来一步，我们俩人就吹灯拔蜡了。”你别看我被困，我耳朵可好使，你方才说的话我全听见了。闹了半天你是玉面小达摩的未婚妻呀、啊、没外人，没外人，现在他是我主子，你是我的女主子。哎，我说白将军，你可不对呀、啊，我问了你好几遍，你跟谁到的三仙岛？你就说是你自己，怎么你未婚妻这事儿你没说呢？ 不不不，哎呀，老人家，您别听他胡言乱语，根本无有此事，我们俩谈不到什么未婚妻未婚夫。 哎，他这就怪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别的事儿可以开玩笑，怎么这种事儿能说着玩吗？究竟你们俩人谁欺骗我呀？ 陆小英这脸啊也不变模样，挺自然，还往前凑了几步。老人家您听我解释这件事儿啊，也不怪他也不怪我，为什么呢？我们两人是千里有缘来相会呀、啊，怎么那么巧在三仙岛我们俩人碰上了？我对他有三次救命之恩，我早就以身相许了，他不乐意是他的事儿，我乐意。老剑客，我不求别的，既然我也把您给救了，您要想报答我，就希望您从中给为媒，成全我们俩的好事，不知老剑客意下如何？ 哎喂， 哎呀，这下把上淮山给难住了。 他回过头来问白云瑞：“白云瑞，这怎么回事？我都挺糊涂了。” 哎呀，白云瑞把他拉到一边去，把以往的经过讲说一遍。老人家，我确实不认识他，而且我有了妻室，不怕您笑话，可能来年我都抱儿子了，我哪能另外娶妻呢？再者一说，开封府当今的朝廷和我的家也不会允许，即使我乐意也得奏明当今天子，不经过恩准我是绝不敢答应此事，请老人家替我解释解释，把这个事儿您给化了就得了，我跟他没有什么可讲的。他们两个人在这小声嘀咕，虽然听不真，但是陆小英从表情上也能判断出白云瑞不乐意，使他十分恼火呀。他把眼眉往上一挑，刚想发作，就听山边背后有脚步的声音，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呦，来人了！陆小英警惕性是真高啊，回头一看，可不是吗？人影一晃，来五个梅花形，摆了一座大阵。这五个都是女的，其中有二红，有二绿，除 穿的衣服非常鲜艳，正中央有个穿白的。营内呢，跟上回山也不说了，扭回头来也仔细看着。最使白云瑞和上回山感到吃惊的是，对面来的这个白衣女子跟陆小英长得是一般无二。怎么那么一样？这两个人站在一块一转个，挑不出谁是谁了。不但穿的一样，长得一样，使的家伙还一样。云瑞心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怪哉怪哉，究竟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云瑞跟上淮山谁也没言语，站到旁边看热闹。单说陆小英一看来人，顿时在这火就攻到脑门子上来了呀，见人就完，来是你，我找你不着，哪里不见，今日相逢，你还活得了吗？咋的来了？把长剑拽出来，不容分说，是举剑就砍。可是来的这个白衣女子也不白给呀，唰往旁边一闪身，把宝剑躲开了，紧跟着也撤剑在手，冲着陆小英一阵的冷笑。姐姐，现在我还这样称呼你，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别忘了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你对你的亲人干什么这样仇视？分别多年，见着面连句话都不说，举剑就砍，你也太没有情义了。呸！我希望你闭住你这张臭嘴，谁是你姐姐？你是谁妹子？你说的倒挺好听，你真是说人话不办人事。我先问你，从过去到现在你都干了些什么？你冒我的名字到处采花盗柳，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情，你安的什么心？你败坏了我的名声，糟蹋了我的名誉，这笔账不得算吗？反回来说，如果是亲妹妹，能这样陷害自己的姐姐吗？你的心在哪儿呢？今天我非掏出来看看不可，不然的话你就跟着我到案打官司，要澄清此事，恢复我的名誉。要姐姐，你说的太严重了吧，小妹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我干嘛要冒名顶替？就因为咱姐俩长得相似，有些人发生了误会，他们拿我就当了你了，那可不是我报了你的名啊，这件事儿咱得说明。再者一说呢，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妹妹我也是20出头的人了，难道就不许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吗？那么合适就在一起过，不合适就去他娘地。返回来说，言语不合就许我把他宰了，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你何必小题大做呀？我跟你到官府去打官司，笑话。我现在啊说了不算，你呢得进3仙观，问问凡位当家的答应不答应。最主要的，你得请示金灯剑客夏随良。夏老剑客要说行，我二话不说跟着你走，杀剐存留，任凭自便。 这几位高人都不答应，恕小妹不能奉陪。好你个贱人啊，你还拿金灯剑和下水梁压我不成？三仙观的几个观主算个什么东西啊？现在你给人家当了狗屎的奴才，真给咱们家丢人呐！哎，别的都甭提了，你拿命来！今天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说着话，这俩白衣女子站在一块儿。云瑞跟尚怀山呢，站到三丈以外看热闹，俩人谁也没动。各自想着心事，从他们的谈话当中这才弄清楚，怪不得他们长得这样相似，闹了半天是亲姐俩，自称叫陆小英的是姐姐，刚才来的那个是妹子，看来这姐俩走的还不是一条路。陆小英比较而言还比他的妹子还强得不少，还能分辨出是非好歹。可是要不是陆小英苦苦纠缠我这门婚事，这个人还真值得钦佩，他有这件事在这横着，我们两个人没个好，你就帮我的忙我也不感谢。安谢云瑞在这想着，咱不说，单说这姐俩打斗了30回合没分上下。哎，正在这时候，从三仙观那个方向又来了9个人，七块如飞呀，到了。云瑞一看呢，这9个人穿的衣服不一样，其中有8个穿青衣服，按8卦形全都站好，每人掌中一条长枪，这长枪的头后还带钩的，这种武器叫钩镰枪。仔细看，女的，还这真新鲜。到了南海了，这女人比男人多呀，从来还没见过这种阵势。就见这8个青衣女子按着8方千坎艮阵巽离坤兑全都站好，枪尖朝外，严阵以待。正中央有一个红衣女婆，这老太太呀，周身上下穿的是火炭红啊，这个鲜艳劲儿就甭提了。再看这老太太，头发花白，说老太太并不是太老，看样子50岁刚挂零吧。如果真擦点粉，光线再不足，看个头看腰条，这人长得还真不错。只是抬头纹和鱼尾纹有点多点了，手中提着一条龙头拐杖，二目放光，来到桥边。来的这个老婆子冲着2个女人喊了一声，住手住手，别打了。陆小英打电步跳出圈外，那一白衣女子倒提宝剑来到老太太面前，娘您来了。哎，来了，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娘您可得给我出气。那是自然了。 说着他拄着拐杖到了陆小英近前。丫头，你太不像话了，当姐姐的能这么欺负妹子吗？不用问，你又是老生常谈，又是那套词儿，你妹子不该毁你的名誉，不应该冒名顶替等等等，是不是还是这套词儿啊？哎，其实说穿了那算个什么呢，你斤斤计较没完没了，分手的时候是这套，现在见面仍然是这套，真叫人可气呀、啊！小英，你还不过来见礼了？就见陆小英一愣，脑筋蹦起多高来，想说话又没说，可能他心里想心事呢。最后把宝剑交到单手，飘飘万斧。伯母一向可好，侄女给您失礼了。起来吧，小英啊，听说你跟你伯父这几年藏到云南去了啊？我学嘛你们多少次没学嘛着，真叫你们捡了个便宜呀、啊！你伯父现在何处啊？伯母，我不知道他老人家上哪儿去了。嘿，瞪眼欺骗人呢！你们爷俩形影不离，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好，既然不说，我也就不便深问了。小杨，实不相瞒，我跟你妹子如今已投靠三仙观，三位当家的就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背后还有金灯大剑、夏随良等等，腰杆是比较硬的，就凭着你想把我们如何吗？笑而养啊，丫头，要能听我的话，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你们姐俩言归于好，你跟着我一块儿到三仙观，我包你吃香的喝辣的，有玩有乐，一辈子不愁。如果不听，老婆子说的是把脑袋一拨了一狠，凶劲儿就甭提了，当时换了一副模样，大牙呲出来有多长。小英，你伯母是个什么人你可清楚，我要叫谁活不了，他可就活不成。 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亿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您 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1033广播书场。 陆小英姐妹正在动手之时，没想到陆小英的亲伯母来到了。这个老妖婆把眼一瞪，凶光四射，那横得不得了，逼着陆小英放下宝剑跟他去三仙观，不然就用龙头拐杖把他打死。正在这时又来个人，这人奇快如飞，像闪电一般就过了桥了，一直冲到陆小英的身后。丫头，你闪退一旁，把这老家伙交给我了。一半三更，他连喊带叫，山谷都应回音呐，震得白云瑞这耳朵嗡嗡直响。云瑞拢目光一看，这好，来的正是那个大脑袋老头。云瑞记得陆小英管他叫伯父，这老头才厉害。咱们曾经说过，抓住白云瑞啪啪啪啪摔了好几个跟头，云瑞那么大的能耐到不了人家跟前。白云瑞心说，瞧着吧，这回可够热闹的，乐得在旁边看个哈哈笑，瞅瞅他们耗子洞刀窝里反，究竟你们是何许人也。上淮山呢，这位老山药蛋也没言语，背着手乐呵呵的也在这看着。单说这大脑袋老者说完了之后，来到这老婆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紧跟着咚咚咚连跺了三脚。嘿嘿，老七婆你还活着。这老太太把龙头拐一晃，嗯，不但活着，我活得还挺好。老天杀的，你也活着。对，不把你整死我是不能咽这口气的，拿命来。说着话撩起三彩的围裙，从里面一伸手，啪蹦嚓亮亮亮亮亮，拽出一条朱解七星鞭。这段书叫七星鞭对龙头拐。说了半天他们俩是什么关系，老陆家这家人是干什么的呢，来的这个大脑袋的老头可太了不起了，难怪他武功那么高啊。闹了半天，他就是南海派第九代传人，也是名副其实南海派的总当家的人，送绰号乾坤颠倒，颠倒乾坤，名字叫陆景，陆天林。要提起他来，老一发的人都知道，只是这些年隐姓埋名，大伙始终没见过他的面。什么原因呢？什么叫南海派呢？这玩意儿咱还得从头说，动不动咱就讲大宋朝练武术的讲究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其实不奇怪，这就是练武术的派别。所谓武宗 那就是僧、道、俗、内家公和外家公。僧呢就是禅宗，道家是玄宗，俗家就是俗家，然后再分内家公、外家公，这叫五宗。这十三派就是根据五宗演变下来的，更具体更详细了，各立门户。十三派是十三大家，最大的是少林，那是正宗正令，其次的是峨眉、武当、昆仑、莲花，之后又往外扩展，又多了海外派、南海派、黄山派、泰山派、巫山派、衡山派、空洞派，最后还有个八山派，加在一块儿十三派。进一步啊，更系统、更明确了，又分出81个门户来。咱先不说别的，说这个南海派。南海派起源唐朝末年，不过成立不久唐朝灭亡了，中间隔这个五代十国一共56年，之后呢又经历了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到了现在的宋仁宗，那又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一共是9代传人。到了四弟仁宗这辈儿上，南海派的传人就是刚才咱说这大脑袋老人，乾坤颠倒，颠倒乾坤，陆景、陆天林，由他执掌门户。陆天林一共亲哥俩，他有个兄弟叫陆天发，人送绰号叫南海怪圣世玄老魔，比他哥哥的能耐还大。这哥俩执掌门户，后来弟子徒孙星罗棋布，有庞大的实力啊，水旱两路的英雄，三山五岳的豪杰，加入南海派的是大有人在。如果再往下发展，那敢跟少林、武当、峨眉等派别相比美。可是也该着出事儿。陆氏弟兄他练武不也得娶媳妇儿，不也得成家立业吗？就娶了南海姚家寨的亲姐俩，这姐俩都姓姚，姐姐的名字人送绰号叫独守观音，姚静之，妹妹人送绰号叫飞天罗刹，名字叫姚静贤。您听这外号就知道这俩女人不白给，老姚家那也是武林高手，门当户对，哥俩娶姐俩，等过的门来，这个大爷陆天林就喜欢孩子，可是媳妇儿不给他做脸。过了门很多年，一个孩子没生。可他兄弟陆天发就不然了，人家这对夫妻生了双胞胎，一对女孩，还俩。根据出生的前后，大女孩叫陆小英，二女孩叫陆小倩。因为是双胞胎，所以长得非常相似，在那小时候你都分不出来。为了区别他们二人，不穿一样的衣服，有时候这身上给钉个标志，避免搞错了。所以啊，陆景这夫妻二人对这对侄女那是爱如掌上明珠，自己没孩子吗？一笔写不出俩陆字来，这也是自己的骨血。 就在这俩孩子六岁的时候出了点事儿，在天竺国一带来了个黄教大和尚，这家叫丹增尼措。黄教这大主教他功夫相当高，领着500多人跑这儿来争地盘来了，非要霸占南海不可。为此事双方发生冲突，几年征杀不息，死了不少的人。最后经人调停要和谈解决，地点就定在海外万仙岛。大爷陆景就想去，可是被二爷给拦住了。陆天放说，大哥呀，家有枪口主事一人，您甭去，您跟我嫂子看家，我跟您弟妹去，能和谈好了更好，和谈不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总而言之，咱们南海派历经100余载惨淡经营，绝不能败家败到咱哥俩身上，就这样做了决定了。陆天林和他的老伴独守观音姚敬之在家平信，他兄弟陆天放带着老婆起身去和谈，可临走前能带孩子吗？把小英和小倩就托付给他兄嫂了。其实啊，这也做好了最不好的准备。结果他们夫妻去一谈判，烟空信鸟啊。一开始传来的消息，双方发生械斗了，谈判决裂。紧跟着又传来消息，这夫妻二人是双双毙命，有人说死到乱军之中，有的说被毒死了，还有的说坐船的时候翻船了，中了人家的埋伏被淹死了。啊，不管怎么说吧，这两口子始终没回来。由于这一场械斗，双方啊两败俱伤，死了不少的人。这黄衣大主教丹增尼措一看南海派不好惹，领着残兵败将也跑了。虽然说这个仗不打了，南海派也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陆二爷夫妻把命搭上了，实质上啊没死。将来到了后文书咱还得接着说，那没死哪儿去了咱另有交代。可是噩耗传来，陆大爷不能不信呢，两口子哭得死去活来。后来一听是真死了，也就打消这念头了，就抚养这对侄女小英和小倩。这俩孩子小的时候行啊，你等到了十几岁了，这性格就显露出来截然不同。这个小英啊泼辣顽皮，女人男性，但是呢心直性梗，有什么说什么。最不好的一个毛病就是粗野一些，可是小倩不然了，丑外表温柔典雅，举止端庄，看内瓤是阴损毒辣。因此陆景对于二侄女不喜欢，认为这孩子不是好东西，对大侄女偏爱。可这独守观音姚敬之不然了，就喜欢二侄女，不喜欢小英，跟小倩的感情非常和谐。一家就分成了两派，一个老人带一个，说别的事儿蹬鞋踩袜子都好办。这俩姑娘到了16岁了，武功也学成了，那就够侠客的身份了， 高来高去，陆地飞腾，水旱两路的功夫就非常出色。陆小英专心致志的学功夫，斜的歪的没有。陆小倩则不然，背着家里人不知道，跟南海派一些不正经的男人勾打连环，铸剑走了下坡路。你想那么大个姑娘哪能好得了，又偷又摸，跟这些男人胡扯，他怕的伯父伯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办呢？哎，他们姐儿俩长得差不多，动不动他说他叫陆小英，冒他姐的名字。有道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一来二去，这事儿传到大爷陆天林耳朵里了。陆爷是南海派第九代掌门人呢，哪能容得了这？他认为真是小英干的，把小英捆起来好像没打死。后来才发现屈枉了陆小英，不是他干的。老头就细下心了，暗地之中查访，终于把事情搞清，是陆小倩冒名顶替。其实说怎么样，他从小那会儿我就发现这毛病了，阴损毒辣呀，我不喜欢他就在于此。你说你这招有多缺德呀，屈枉了好人。按照我们派别的规矩，女子不贤败坏了门风就得活埋而死。哎呦，他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啊，把小倩抓住，五花大绑装在口袋里头要活埋。这下独守观音姚静之不敢了，因为他特别爱他二侄呢。就这样跟当家的两个人闹翻了，一个非要处死，一个就不答应。姚静之那个意思就是孩子犯了点错也不至于这么处分，再者说这算什么错呢，开个心取个乐子玩玩，那能怎么的呢，你何必那么认真呢。本来这两口子就爱口角，由于没儿没女感情就不和，再加上这个事儿决裂了。开始是口角，后来动了武了，打着打着这独守观音真下了毒手了。他为什么有这么个绰号，老姚家祖传会打一种暗器叫阴阳太极针，这玩意儿才毒呢，不知不觉中给你打上，七窍流血而亡。由于这种针体积小，打得又比较近，两个人在对面说着说着话，你那没加防备，他这一动狠，用猪筒把这针打出去了，只要扎破你肉皮儿，溅着血，你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可这种东西他打他的丈夫，其实陆底下夹着防范呀，终于也没有幸免得了，被阴阳太极针打在肩头上的。那他们俩是夫妻，平常无话不说，挨了这种针了用什么药治，怎么个解法，他心里明白。老头一看不好，保命要紧呐，就这样带着陆小英爷俩逃走了。这独守观音呢救了二侄女，从此之后相依为命，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可叹南海派自从发生了种种逆事，结果是名存实亡，连个当家人都没了，整个这门户就散了。陆天林带着大侄女这一口气逃到云南昭通府，找了个山沟他们藏起来了，从此之后是隐姓埋名。干什么呢？治伤，这是一方面，伤治好了之后老头是越想越恨， 有心去报仇，又惧怕他的阴阳太极针，心说我别着急，我就在这儿好好研究研究，多算有了解法，我也会用这种东西打人，我能防身了，我再找你算账。就这样，他下了几年的苦功，把孩子也拉扯大了，把阴阳太极针也研究出来了。他这针呢更厉害，是用昭通府一种金花蛇，这种蛇的毒汁和毒液炮制而成的，体积更小，装在一个小猪桶里，这小猪桶长了下也不过就是三寸五分，里头有硝黄，一次可以打五支针，这东西搁在嘎鸡窝里头谁也发现不了，要用的时候只要一夹紧，这一夹消消一犯，毒针就可以打出来。咱们说过，陆小英跟谁说着说着，对面那个人身子一挺，七窍流血而亡，怎么回事？就是中了这种太极针的毒了，这毒就这么厉害，不然的话他也不会妖术邪法，也不会掐诀念咒，对方怎么就死了呢？当然了，咱是打个比方，说这玩意儿在嘎吱窝都能夹着，那么你扣到手心揣兜里也没人管，总而言之你觉着怎么方便你就怎么使用。陆大爷呢同时配置了一种最好的解药，叫八宝还阳丹，记得报仇的时候把这玩意儿含嘴里头，于凡那个老七婆暗算我，我有了这组解药我就不怕了，凭真功夫我得让你四个，也研究好了。陆大爷跟侄女商量，让孩子在这看家，他到南海去报仇去了，结果他这一走就不回来了，把小英给急的坐不稳站不安，他知道他伯母叫独守观音，那家可惹不起呀。另外阴损毒辣，我伯父这人功夫虽然高，有点心知性梗，很容易吃亏上当，一旦落入人家的罗网焉有命在呀。小英越想越害怕，这才收拾东西起身到南海来找他伯父，他跟白云瑞说的不假，都是实话，但是到了南海之后他做梦也没想到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玉面小达摩白云瑞，这叫一见钟情。其实这事不奇怪，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到了成熟期了，焉能不寻找配偶呢？陆小英一看这白云瑞小伙长得俏皮，艳露之上白云瑞这仨字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开封府谁不称赞，小达摩谁不知道啊？他就引起爱慕之心，容等见面一看白云瑞一亮龙边信票，真使他倾倒啊！就这样他一闭上眼睛就是玉面小达摩，他下了恒心了，我非得许配给白云瑞不可，不达到这个目的我是绝不罢休，我宁愿死了。你说这叫什么人都有，尽管云瑞再三向的解释，已经有了家室，人家有了媳妇，草上红姑盖飞霞，而且感情甚好，人家不纳妾你就拉倒得了呗，不，他还揪住不放。后来他真把他伯父陆天林给找着了，陆天林也发觉这里头有毛病，曾经问过他，孩子你跟那小白脸子白云瑞怎么回事， 人家是一个不同意百个不同意，你还死乞白咧非得嫁给人家，这有点交代不下去吧。 怎么了？咱们家的人没人要啊？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活人不有的是吗？中原这么老大，要找俏皮小伙儿，那算什么难事儿？不，小英表示，伯父，别的话我都听，就这事儿我不听，我非得嫁给白云瑞不可，不管您怎么拦着也不行。把老头气的，又一想，孩子人大心大了，管不了喽。尤其他的婚事，将来呀、啊，碰个头破血流，他也就收心了。现在我也不可勉强。且说这陆小英，因为一心挂念玉面小达摩，没事背着他伯父就找白云瑞。哎，今天晚上这事儿有多巧，他得知云瑞要夜闯三仙关，他在暗中保护，才赶到落魂桥。可巧啊，他这妹子陆小倩也在这儿呢，他这伯母独守观音姚静之也在这儿呢。可这位大脑袋南海派的当家人一看侄女没了，就知道又找白云瑞去了。老头这火大了，他来寻找侄女，没想到跟多年的仇人、过去的老婆相遇。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传了。这才叫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陆天林把牙齿咬得咯吱吱山响，老家伙呀，现在你身犯四宗大罪。第一呀、啊、你把小倩给毁了，就由于你的纵容，就由你的娇惯，让这孩子毁掉了清白，糟蹋了这一生啊。就由于你把我给打伤了，不念夫妻之情，使咱们南海派名存实亡。现在你又投靠了三仙观，你帮助这些不法之徒盗反大宋，犯下不赦之罪，从公从私来讲，我也不能饶你，你就拿命来吧。两个人说着话，齐心鞭要对龙头扎。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精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